生起在东方，红鸾转，东方万里神话怪帆，红旗向大远，伟大的稻穗，伟大的林松，敬爱的毛主席，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，心中的红太阳，万岁毛主席， 万岁 毛主席， 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，万岁毛主席， 万岁 毛主席， 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。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，光芒万转，东方万里神话怪帆，红旗向大远，伟大的稻穗，伟大的领袖，敬爱的毛主席，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，心中的红太阳，万岁毛主席， 万岁 万岁毛主席， 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，万岁毛主席， 万岁 万岁